请你

乡，你走在这繁华的街上，在寻找你曾拥有的力量。 你应该坐上你存的 知道我明了，我想要你快乐，我要你快乐，我要你快乐，要你快乐，我要你快乐，要你快乐，我要你快乐。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淡的小情歌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。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空气转了。 流星会带来好运。

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九六九音乐留声机，宇昂陪你听经典。 从前我们离幸福只差一点点，而如今我却离你好远好远。就算我们相爱已经不如从前，我只希望你能时常在我身边。 不去好好珍惜，当错过了失去了忏悔的你，是否还能换回那颗善良的心。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